加重的季节。所以啊，好多中风后遗症患者这个季节找到我，是吧？有犯病的，啊，有胳膊腿沉重的，有麻木的。我给的一句话是，不加重就不错了，是不是啊？就像以前，是吧？我们把这季节叫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没有粮食啊，就叫年关，啊，什么叫年关呢？你打粮了，丰收了，你可以到地主家还珠子去，剩下点粮，咱们好好过个年，有吃有喝。什么叫年关？说今年没丰收，地主家那面在管你要租子，是不是？你没有钱交地主家的租子，交不了苛捐杂税，完了呢，你家里还没粮，还得饿肚子，你还得找别人再借点粮食吃，没粮食吃饿肚子，那边欠钱还不上，你说是关不？所以这就是旧社会的年关啊，年关，是吧？人的生活是如此啊，身体亦是如此。所以冬三月人要耐受严寒，拿什么耐受严寒？拿肾阳啊，肾为人的先天之本，主人一身之阴阳。所以冬天不怕冷，那叫肾的阳气足；夏天不怕热，那是肾的阴水足。所以肾脏是人体最大的空调，因为它主人一身之阴阳嘛。而你这空调的换气扇是谁呀？就是肺啊，肺主皮毛嘛，啊，肺是小窗户，热了开窗户出汗，冷了关窗户，让你起鸡皮疙瘩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为什么在这个十冬腊月，在这大冬天呢，我却要提前给大家要讲一讲这冬病夏治呢？啊，当然了，这不是主题的讲冬病夏治，是讲十二方，啊，十二方。阴阳五行十二方这第九方啊，这第九方叫肝木生心火，就是中风后遗症能不能康复好，肝脏是责任重大的，是不是啊？有人又说不对啦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冬三月中风后遗症不让我们睡觉，睡好觉脑细胞恢复吗？那得看你脑细胞是空肚子睡觉还是吃饱了睡觉啊，对不对？心肾相交好睡眠，那心它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，心得有肝血濡养它，肝血也不是凭空而生的，是由脾胃而生，是吧？单由脾胃生化的气血也不能直接叫为肝血，得有肾精生肝血。所以有骨病的人一定抽筋儿，啊，这又要复习一个老知识啊。脾胃生化气血，脾主肉，肉生肺，哎，肺主皮毛，皮毛这些黏膜生肾，肾主骨生髓，骨和髓是生肝的，肝主人的筋，主人的肌肉的弹性，而这肌肉的弹性就构成了心脏的收缩力，心主血脉，主着神明，所以神明和血脉又生了脾，心情好吃啥都香，心情不好吃啥都没味儿，心情好吃啥都长气血，心情不好吃啥都长病，长淤血。这是五脏的生和五体对五脏的生克关联。所以说到这儿了啊，中风后遗症记住啊，肝木克的是脾土，是调达，而肝木生的是心火， 是吧？什么叫心火？人活着就是因为有了心脏里这盏灯。所以老祖宗讲，人死如灯灭，不是你家那个灯灭了，是你的心灯灭了。心里边的灯火就是人心的欲望啊，人心的欲望。而人心的欲望这个心火是谁给他的呢？是肝木啊，是肝这个木头，肝才烈火一烧，人才有心火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你有大将军，你才能什么呢？南征北战。所以我们常听着什么呢？哎，圣明的君主那都得有什么呢？强大的将军。所以呀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就叫肝木生心火。表面上心脏是君主之官，而这个君主到底有多大能耐，不是这皇上自己决定的，他得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将军，有什么样的臣民臣子。而这将军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肝，五脏十方之九，叫肝木生心火。重点的就要说说中风后遗症的恢复啊，你看咱们以前呢讲中风讲的都是防啊，什么叫防啊？叫防而不得呀，是吧？我常给大家伙讲，中风这个病啊，得上了就治不好啊，就算你治好了，它也落下后遗症。就算你后遗症没落下，他脑袋里落了个钙化点，落了个疤，你就比别人容易再复发。时间久了，年头久了，还得萎缩，是不是啊？肌肉受伤了，肌肉萎缩，脑组织受伤了，脑萎缩，萎缩了脑功能下降，那就是老年痴呆，现在话叫海默斯综合症，是吧？为什么叫综合症？哎，就是治不了。所以啊，我常讲啊，现代的医学水平发展了，提高了，发展了什么？发展了手术的手段，提高了什么呢？提高了诊断的水平，是吧？原来得靠医生经验，现在只要你肯花钱，什么 CT 核磁脑电图加强 CT 扫描，把人能看个透啊，没有看不见的东西。但是看见了归看见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就像那火山喷发，哎呀那个美呀，怎么的？你能跳到那岩浆里洗个澡吗？是不是？哎，叫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，你看见是看见了，你治得好吗？所以现在医学水平提高的只是他的什么呢？手术，外科手术，什么介入疗法，是吧？内科真正的治疗的水平和30年前差不多啊，但是多归多啊，水平技术还是参差不齐的。这个闲话就不多说了啊，今天要重点的说说啊，你看中风预防，我告诉大家中风治不好，好了也落下后遗症，后遗症久了脑萎缩，脑萎缩久了老年痴呆。所以在中风预防上我们讲过中风康复八法，预防的六条原因，我要讲的是中风康复之法。你都说防，防不胜防啊，是吧？万中有一得上了，对不对？你看别人得中风挺好玩的，到你身上了，是不是啊？亲身所有，亲身所感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高血压病的发展规律啊，就跟小孩做算术题似的，老师给个公式，哎，你别管多难的题，你别忘了老师给你那公式，是不是啊？中风它也有公式啊。高血压病得中风口诀：高血压病10年得冠心病，20年得脑中风，对不对？糖尿病得中风的口诀：糖尿病和冠心病是等危的疾病，得上糖尿病就等于得了冠心病，等于10年的高血压病，是不是？所以冠心病是10年的高血压， 冠心病得十年得脑中风，那么糖尿病得了十年也是脑中风。那么糖尿病它比高血压病重，十年得中风，二十年得尿毒症，得肾衰。所以糖尿病能活多久就取决于你的肾好不好，因为到了肾衰那就是末班车终点站。所以糖尿病的人保肾就是保命啊！你别看你透析了你还要去保肾，为什么呢？你透析它只是叫人工的过滤，把尿过滤出来，是不是啊？我经常给大家举这个极端的例子，我说你把糖尿病肾衰的人你透着吸，你到院做手术把肾给我摘了，还能活吗？你没肾了，活不了了。所以泌尿西医认为是肾的百分百的功能，而中医告诉你它只是肾的10%的功能。肾还有主骨生髓、主髓纳气、主人一身之阴阳的作用。所以呀，你透着吸是吧，你浑身浮不浮肿，有没有尿的昏迷是吧，你怕不怕冷，怕不怕热，容不容易感冒，你有没有骨质疏松，有没有脑萎缩是吧，你这些是肾精所阻，而你摘掉了肾你就活不成。所以这是告诉大家，尿毒症的人虽然肾的泌尿的功能报废了，你得靠透析，但你养肾就是养命。所以透析的人，有人透着析活着，有人你想透析也活不了了，就说明肾的那 90% 的功能报废掉了，是吧？那我们今天讲肝木生心火，说的是中风后遗症的康复。说中风后遗症的康复补脑髓就完了吗？是不是啊？脑为髓海啊，我经常跟那个偏瘫半身不遂的人讲啊，我说你胳膊腿没病对不对，你老在胳膊腿上按摩有啥用啊，你也不是卡跟头把骨头摔折了，你也不是把筋抻了，你得病前那一刹那你胳膊腿是灵活的，你突然间就瘫了它不好使了。所以中风康复之根源在脑髓，而这个脑髓它肩负着什么呢，心肾两个功能，一个叫肾主骨生髓，二一个叫心主神明。所以中风后遗症康复的根源补肾经。那么胳膊腿没病，我指的是你脑对它的指挥失了灵，你胳膊腿不灵活了是胳膊腿没病。那么胳膊腿本身的挛缩啊，指挥不灵了不是胳膊的错，那你胳膊老打着弯的是吧，甚至有的人胳膊腿软塌塌的，你拿手给他提了起来，胳膊提了起来一松手呱唧掉地下了，一点肌肉力量都没有，这个就是胳膊腿上经络血脉包括肌肉韧带出了问题。那这是谁的错，大家伙写上，写本上啊。所以中风后遗症偏瘫半身不遂根源在脑髓，而直接的病因啊，直接的病因在于肝血和肺气，肝藏血肺藏气啊，是吧，肺主气啊。所以中风偏瘫瘫左面是肝血的瘀，中风偏瘫瘫右面是肺气的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要给大家伙来说说中风后遗症的康复。我就重点先说说这偏瘫吧。说什么叫偏瘫呢？瘫指的是什么呢？瘫软无力，瘫痪不灵，是吧？还有对偏瘫一个说法叫半身不遂。 你那瘫的就是卧床不起了。那还有的呢，像螃蟹一样能横着走的啊，但是呢不灵便，是不是啊？不灵便，这叫半身不遂。什么叫半身不遂啊？就是半侧身体随意肌功能障碍。哎，肌肉啊对骨骼的牵拉呀、指挥呀不灵活，随意肌功能障碍。你看没得中风的人拿筷子想叼菜叼菜，想叼花生米叼花生米，你得了中风都拿勺子往嘴里怼，甚至有的勺子都用不了的割人胃，割人胃那舌头也不好使，嘴也不好使啊！你看中风痰蒙心窍，那舌头硬，嘴角流哈喇子，嘴吹不了气，腮帮子漏气，话也说不明白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么这个半身不遂和这个偏瘫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它的特点是一条胳膊带着一条腿，是吧？一条胳膊带着一条腿，而且呢，这有一个西医的生理学解剖学的这个概念啊，叫神经交叉。啊，脊髓里边的神经交叉。啊，是什么意思？说左半边的胳膊腿瘫了，它是右脑的指挥失灵了，也就是说中风重在右脑髓。那么要是右胳膊腿瘫了呢，它中风重在左脑髓。啊，重在左脑的脑髓。所以这个叫神经交叉。啊，这大家只做一个常识知识了解就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开颅，你要开颅手术啊，你开瓢别给我开错了，是不是啊？左侧偏瘫，你把左侧脑袋打个洞，是吧？那病在右边脑袋呢，给好脑袋打个眼儿，那你好的那边身体不也瘫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这是给那个外科啊，给颅脑外科医生手术用的啊。那我们今天讲中风后遗症康复，我为什么也要说这个呢？我们虽然不开刀，但是呢，中医有一个什么呢？按摩法，叫半侧头按摩法。啊，半侧头按摩法。打个比方啊，说这人左半身瘫了，右半边的胳膊腿好使，你用右手握拳，按摩右侧耳朵往上，太阳穴往后。啊，就右侧这半侧头上找压痛点，找到压痛点，把它用你的拳头的指关节缓缓慢慢的把它揉开，啊，把它揉开，这个叫脑络疏通法，我们也简单的俗语把它称为半侧头按摩法。你看看，说得了中风，左边瘫了，左边胳膊不好使，右边好使。你按摩，哎呀，我也不能给自己按呢，你老伴给我按。我说不用，自己按。因为中医点穴按摩讲究两个字，叫得气。啊，给大家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什么叫得气？啊，你看中国人有一项伟大的世界发明叫痒痒挠。哎呀，说我这后背呀痒痒，是吧？啊，你喊你老伴给你挠挠，是吧？哎呀，这儿不对，左左上下，你看你指挥了半天，他挠不着地方。你说给你个痒痒挠，你哪块痒你自己就挠着了，直接就解这痒了，是吧？这就叫什么？这就叫得气。那么中国古汉语当中还有一个成语叫隔靴搔痒，就隔着靴子挠痒痒，那能解痒？解不着，挠不着正地方，隔着靴子呢它不起作用。所以告诉大家，中风点穴按摩，你如果想解决肢体的随意肌功能障碍，想解决这偏瘫指挥不灵的问题，我告诉你，你按胳膊按腿就叫隔靴挠痒。那你应该按谁？应该按脑袋瓜儿。按哪儿？就是刚我说的半侧头按摩， 才是中风你的指挥功能恢复的关键，是不是？那有的人说了，我不想解决这指挥的功能，我想解决胳膊腿啊僵硬的功能，那你按按胳膊按按腿还管？那有的都瘫了，就别谈指挥了，他想解决寒凉肌肉萎缩的问题，那你也可以按按胳膊按按腿，但是你那个按，尤其对于偏瘫麻木的人，你按都白按。为什么呢？是吧？叫手得血能奢，你那手握不上抓不了东西吧，是血没过去，它不得血何以奢呀。足得血能步，你看同样一条胳膊一条腿，你拿稻草人往那墙边一搓，它能站住。你那中风的人，你把它搓墙上，它站不住，吧唧它就倒了。什么意思？是吧？你那胳膊腿打软腿啊，你这个让很多得中风的人尴尬，是吧？走走走，这小平坡呀，甚至地板就一个棱绊倒了，啊，绊倒了，是不是？那什么原因呢？他指挥不灵，啊，平坡也过不了，啊，平坡也过不了，哎、啊，所以这儿呢，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叫“手得血能奢，足得血能步”，啊。所以中风后遗症的恢复，既要康复中央脑髓的指挥，又要康复地方，恢复五脏六腑对你的胳膊腿的筋骨皮肉血脉的濡养，是吧？你包括那个中风的肢体啊，怕冷啊，你为什么得中风偏瘫那侧肢体怕凉啊？那叫肺不敛气啊，这是得上了，我们讲了。那还有人没得，还说我最近就感觉半拉身子发凉，我说小心脑梗吧。所以说你后遗症的典型症状，它不典型的时候，就是你中风先兆的症状，就这么简单点事儿。那还有人说，哎，我这半边胳膊半边腿没劲儿，啊，你看寒凉完了无力。你没力量就是你半侧肢体的肝血不足，是吧？肝血主筋，筋主收缩，肝主筋，肺主气啊，是不是？还有的老年人出现了什么呢？半侧身体的什么呢？你刚才叫怕冷，现在叫无力。还有的人呢，体温不一样，寒凉，那腿凉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就是心不足血脉，血脉的不通了。还有肌萎缩叫脾不主肉，肌肉萎缩叫脾不主肉，脾主肉，而肝主的是肌肉，有力量的筋，有力量的肉，这大家一定要把它区别对待好。所以这样一来啊，给大家讲讲啊，大家伙对照啊，收音机前有中风后遗症的人对照，中风偏瘫发生在你的左半身，左边胳膊腿瘫了，左边的胳膊腿瘫了，右边的胳膊腿是灵活的啊，这记住啊，这是肝的毛病啊。我讲过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是吧？那这肝的毛病它又分两个，肝分阴阳啊，啊，阴阳。什么叫阴阳啊？阴主静，阳主动。阴主静就是不足，所以低血压导致的偏瘫，大家伙记住啊，你左边胳膊腿瘫了，而且你这个瘫的特点是左边胳膊腿无力，瘫软无力，哎，这多半是低血压的肝血不足啊，肝血不足，养肝补血养心神，这是左侧肢体瘫软无力肝血不足的偏瘫。大家伙写本上啊，我今儿把偏瘫给你分成四条。第二条，这瘫还是瘫在左侧胳膊腿，但是不是绵软无力的偏瘫，是左边胳膊腿儿 怎么的啊，抽着筋儿的摊，胳膊也抽成胯框的弯了，手指头也转的手指甲盖抠手心了，那脚也跟罗圈似的，绷筋绷得当当直，只有晚上睡着了他能放松，放个屁打个喷嚏他那胳膊腿能放松，这叫肝郁，叫肝郁。这样人得中风不是低血压，都是高血压得的啊，高血压得的。而这一类人得中风还有个特点，生大气得的中风。你看那前面瘫的绵软无力的那个中风啊，都是慢慢慢慢得的，叫低血压隐形杀手。说这人昨天还活不乱跳呢，喝顿酒啪摔跟头瘫了，瘫完胳膊腿打弯痉挛了，嘴也歪了，眼睛也斜了，这个都是肝风内动，是生大气肝郁得的啊，肝气郁结得的，这要疏肝解郁，是吧？这说了什么呢？第三个类型的中风，是吧？肝气郁结，左边瘫，突然发病的瘫，而瘫完特点不是瘫软，是痉挛抽着筋儿的，这是第二的类型。第三大类型的瘫，它不光是左半身，它是脑袋哆里哆嗦的，就跟那个我们小时候玩那个什么搬不倒大头人，脑瓜直晃，哎，拿笔敲一下那脑袋，嘚嘚嘚嘚直晃哆嗦，西医叫震颤麻痹，是吧？严重成什么？成帕金森综合症，手也哆嗦，脚也哆嗦，人站那儿就哆里哆嗦的，是吧？走起来站不住，站那儿了走不起来，是不是？经常卡的鼻青脸肿，为啥呢？你站那儿走不了，一旦走起来刹不住闸，得哪儿撞哪儿，不撞个东西站不住，跟没刹车了似的。补养肝血啊，和前面那低血压一个道理啊。那低血压的是肝血不足生的肝风内动，而这那是偏瘫了，而这是浑身哆嗦，它都是肝风内动，肝血不足，这是和肝相关的三个中风的表现。这说的是左半边瘫加全身哆嗦。那右半边瘫，它是右侧肢体的痉挛，或者右侧肢体瘫软无力，它是肺气的问题啊，是气上的病。左青龙右白虎啊，左边肝血升，右边肺气降，所以肺气气滞得的病，气虚得的病，所以右侧偏瘫你要重点的补养肺气和肾气。而且啊，历朝历代啊，对中医治中风上特别讲过，百风皆有虚，所以中风就是个虚症啊。你说我生大气的实症瘫了，你瘫完了它也是不能动，还是个虚症，哎，所以中风一定要补气，你的正气足，邪气才能让你不得病。所以中医在治中风是什么？人参黄芪，这是中药治中风必选之药，哎，所以右侧偏瘫补肺气，左侧偏瘫调肝血。而肺气这儿啊，肺气这儿啊，一个是调肺气和肾气。那么有痰湿的重点的调脾气啊，调脾气就是培土生金啊。你看气血是人的根本吧，那么阴阳是比气血还要大的概念，血属阴，气属阳，道理就在这儿了。那么关于中风呢，还有一个肢体功能的恢复法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肢体功能的恢复核心在于脑髓啊，养心安神啊。而胳膊腿的这个就不叫指挥功能的恢复啊，胳膊腿的形态，你怕冷啊怕热呀、啊、有力量没力量，僵硬还是瘫软，而这个恢复重点的调我们的肝和肺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。 仅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说的是中风后遗症的康复。在这儿呢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本和末一定要区分开来。有听众朋友说，什么叫本末呀？树干呢就是本，树枝啊就是末。所以中风的康复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心肾为本，四肢为末，啊，切不可本末倒置。所以中风属于心脑血管病，啊，它不是简单的运动系统的胳膊腿的病。所以中风的康复，它不是你上了康复医院，是吧？搁护工啊，给你伸伸胳膊、踢踢腿儿，啊，给你捶的捶的、按摩按摩，是吧？拼命的锻炼，啊，把那筋撑开了，你就好了，啊，非也。所以一定要知道，中风，风重于脏腑，是偏瘫半身不遂的大中风，是吧？风重于经络，偏身的麻木啊，言语的失灵啊，口角的窝斜呀，这叫小中风，叫重于络脉，啊。而中风之根本在于心神和脑髓。那么心神由心脏所主，脑髓为肾脏所主，要从高质量的睡眠当中来养我们的肾精，养我们身体里边的水火，以养我们的脑髓，所以叫补肾而生髓，这是根本，是吧？而老百姓所最愿意见到的，啊，我得立竿见影啊，啊，我得胳膊腿能动弹啊，我不能老瘫着靠别人啊，哎，左肝右肺。左侧肢体的瘫痪是肝血的不足的乏力，或者是肝血淤结的痉挛，一个是补肝血以除肝风内动的震颤，一个是疏肝解郁，姜黄丹参青皮理通了肝气，把淤血化开，才能消除痉挛。而右面的偏瘫呢，伤于肺气，一个叫气虚啊。什么叫气虚啊？给你个气球你都吹不起来，那就叫气虚，叫气不达表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身体是怕冷的，甚至呢阳虚，身子是冒虚汗的。那么还有一种呢叫气逆，哎，你看那个雷诺氏综合症，那手啊一招凉风，那血管就痉挛了，关节就肿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手啊变颜色，先白啊后红再肿。雷诺氏综合症我讲过，是肺不主皮毛，而中医呢把它叫肺的气逆之症。什么叫气逆啊？气虚啊，是气球吹不起来。那气逆呢？啊，气逆呢？气逆啊，它表现为什么呢？气的一个逆乱。哎，气的一个逆乱。啊，所以都要从补肺而调起。那么，气虚和气逆的补肺的区别，啊，这大家注意掌握啊。叫虚则补其母，啊，你说我冒虚汗，浑身呢怕冷没劲儿，这气虚要培土生金而养肺，啊，气逆呢，叫实则泄其子，哎，你这气能不能逆， 是吧？谁说了算？哎，让他儿子说了算。所以这时候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啊，金水相生的道理。就像我给大家讲房颤，你心脏啊，心律失不失常？你心脏打不打哆嗦，房不房颤，谁说了算？哎，是水火相济说了算。你那个肾呐、啊，肾的火叫相火，啊，这个心的火呢叫君火，君王的君啊，就是中医啊是上观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晓人事，是吧？心为君主之官，心火，当心火不够用的时候，他得是什么呢？哎，他得去到那个肾火那儿去调兵遣将，是吧？那肾一捂腰包不行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啊，这是我肾的私有财产，我不能给你心脏。心脏说抄家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都是国家的，是吧？都是国家的。哎，所以中国呀，封建社会才有什么呢？三纲，是吧？三纲五常，叫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啊，夫为妻纲，啊，所以有人说，那封建都是糟粕，啊，不见得，啊，我们要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而中医的心火和什么呢？和这个肾水啊。肾主人一身之阳的肾的这个相火的关系，就是你的相火是隶属于心脏的君火来调用的。所以当你心脏出现房颤的时候，哎，不光是心脏自己有病了，说明你那肾呢空牢牢的了。哎，所以是这么回事儿啊，所以这会儿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心肾相交，水火相济。所以这时候你在听我讲失眠的时候，上半夜睡不好找心，心火亢盛，是吧？阳不入阴，那你失眠烦躁啊。那后半夜你睡得踏不踏实，尿不尿频，那就得看肾。哎，正所谓孤阴不生，孤阳不长，水火相济。所以呀、啊，你别看肾那么大能耐啊，别看肾那么大能耐啊，主人一身之阴阳。啊，主骨生髓，主髓纳气，都归心脏，君主之官，神明管着你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常跟那中风的人讲，我说不管中风啊瘫成什么样，甭管中风多久了，只要这个人没傻，只要这个人能说话，只要这个人会卡巴眼睛，就是你心神没有迷乱的，那你就都能恢复啊，只是一个时间和过程的问题。你反过来你看，有的人说，哎呀，这人植物人了，用西医的话脑死亡了，那你还瞎折腾啥呀？是不是啊？瞳孔散大，人家心脏神明涣散了啊，用老百姓的话讲，魂儿没了，是不是啊？你还绕这个植物人有什么用？你恢复不了啊。所以中风要看神明，你包括咱们得了中风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，你心他别乱啊，有的又哭又闹又要上吊又要自杀，我说你做啥？你真想死你别治啊，你一绝食就饿死了呗，是吧？你回过头来，你不能既来之则安之，是吧？你得了中风，由原来啊有能耐能跑能跳的，现在一下子偏瘫了，一下嘴歪了，舌头硬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一定要心神别乱，哎，你只要心神不乱，配合医生治疗都能恢复。说这时候一定要淡定下来啊。所以这是给大家讲中风恢复的本末，本为心神肾精，末为肝血肺气，是吧？这把重要的和次要的给你说清楚了。那有的人说了，重要的和次要的都说清楚了，那次要的就不管了呗。啊，也不行。啊，这大伙儿一定要搞清楚啊。 我给大家讲这个本末，怕大家把本末倒置了，但绝对不能说我们只顾本，把末就切了就得了，是不是？是那么回事吗？不是啊。说这儿呢，还得从啊人呢生和老的一个区别。你看那个小孩，你说他是生下来了他就叭叭叭说话，有那样的孩子吗？有那孩子就把产科的大夫给吓死了，说小孩生下来就会哇哇哭，而后呢是三翻六坐啊，三个月会翻身，六个月会坐着，七八个月勉强爬，到十个月丁生日了，哎，扶着东西扶着墙能走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小孩啊，他是阳气从脚上生，哎，所以中医有五迟，说这孩子翻身也慢，爬的会走道也慢，我告诉你，说话也慢，发育的就晚。所以人之始生，阳气从下往上升，这大家伙你要明白啊。所以那小孩啊，你那个孩子聪不聪明，你不用说考他说小时候几岁会说话，几岁会读书，几岁会背诗，你就看你那孩子灵活不。说那孩子从小啊走道就歪歪，你那孩子可能就脑积水，从小就不会动弹，不灵活，呆滞就麻烦了。所以阳气是从腿脚上升，升到脑髓，丁生会说话，完了你什么算数啊学习，你这孩子手脚灵活，他大脑就聪明，这阳气从下面升啊。人到老了呢，啊，你是先得老年痴呆啊，还是先得骨关节病啊？这我老早就给大家讲过，人上了年纪，头重脚轻，阳气先是衰于下，一定要记住啊，先走到腿沉了，人变懒了，人变笨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逐渐逐渐的动脉硬化了，说话不灵了，脑梗了，脑萎缩了。你包括得中风的人，他是得上中风就糊涂吗？说脑梗刚得就不认人了，不是，他是先是手脚不灵活，老爱拽跟头，完了后来偏瘫了，有的不懂爱拽瘫的，你是先阳气衰于腿脚，后衰于脑。那有人说不对啊，我们生活当中有天天跑步拼命锻炼的，直接就什么呢，老年痴呆了，胳膊腿没病，那个就叫舍本逐末，是你胳膊腿抢了大脑的气血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阴阳五行十二方是吧，咱们已经说完了头十一个了，对吧？肝木生心火啊，这是后遗症的康复啊。但是一定要知道啊，肝木生心火它不单单是养你那心脏的波动，它还是补了心血，养你心脏的神明，是吧？所以在这儿啊，一主一次，主是肾经脑髓，次是肝血肺气，主是脑髓的脑神经的指挥，次是胳膊腿的气血的啊温煦啊营养啊，是不是啊，力量啊力道啊这些的恢复啊。你再有力量指挥不灵那没有用啊。所以中风后遗症的康复，这个大家伙一定要把它主次分明开。今儿呢就给大家伙说说啊中风后遗症的肢体功能恢复法啊，肢体功能恢复法。说这个肢体功能恢复法之前呢，先说一个语言功能恢复啊。说这个中风的人呢，会说话和不会说话那真是个天差地别啊。 啊，我们常给大家伙讲啊，说这个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，是吧？所以得了眼病的人啊，你把那心灵的窗户给堵上了啊，所以那个好多治眼病的人真所谓倾家荡产啊。你这个眼病呢，它是要你那个心上的窗户，心堵啊啊，所以治眼病的人这个药物开销特别大啊，不但大呢，肝的损害还特别严重，是不是啊？而中风这块呢，说话呀，它也相当于人语言交流的一扇窗户。所以这个中风的人呢，你不管多贪啊，你不管贪多久，你这人要是能叭叭叭说话，哎，他的肢体功能恢复呢就快啊。回过头来呢，他语言交流没障碍的时候啊，他这人就没有心结。所以大家伙你注意啊，你看那个生活当中啊，你看那个嘴笨的人啊，什么叫嘴笨？就一着急啊，就憋得脖子粗脸红，说不出来话啊，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说这个老实人啊，这个老实人哎，往往容易犯大错误啊。你包括一些这个犯罪分子，这什么过激杀人呐、人身伤害呀、暴力冲突啊，你看这人吧，大部分都是性格内向。说什么叫性格内向？就是不善于与人交流，是不是啊？你包括那自闭症，他也是不跟人交流，不说话。所以给大家伙讲啊，这个诉说、倾诉，哎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，啊，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。倾诉这件事儿啊，语言这件事儿啊，它的文明啊，仅次于文字，啊，你看。这个文字的文明是了不起的啊，而这个语言文明仅次于文字，它不但是文化的交流，它还是心神的交流啊。所以有人常这个夸张的讲说，这人啊太能说了啊，这人太能白话了，北方话啊，说那个死人呐、都让他说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听过这样的话啊。哎，所以这就说到了什么叫语言交流打开心灵窗户的重要性啊，打开心灵窗户的重要性。这个窗户不帮是别人帮你打开，你自己也得去敞开这个窗户。什么叫敞开窗户啊？就叫敞开心扉。说什么叫敞开心扉？就是开口说话啊，开口说话。你包括我们看好多那个童话故事，是不是啊？你那个特别看那个什么欧洲那个叫一千零一夜呀，是不是啊？那个童话故事啊，一旦这个兔子，是不是啊？或者这个白龙马，你这是要开口一说话，它就有了人的特点，它就有了人的特点，这了不得的事儿啊。所以中风失语啊，是中风的很大一个障碍。那中风人的语言功能恢复呢？在这儿呢讲两大穴位按摩，一个叫颊车穴按摩，加上连泉穴按摩啊。你可以贴这个药贴，按着那个磁珠啊，以磁代针啊。其实你要当地啊有好的中医院啊，有正经这手把强的中医啊，这种针灸的效果要更好啊。但是现在人呢都金贵，是吧？那原来艾灸必须得疤痕，是吧？一个足三里，脾胃虚得给你灸脐状，就烫出疤了，流水流脓了，这才能把你胃气给你吊起来。你现在还没等流疤呢，刚烫上这滋溜是人叫了啊！你看你得赔我钱，你给我弄坏了，是吧？所以现在你看针灸，中国现在用的很少。相对呢，国外呢针灸的发展呢反而比咱们要强了，你说是哎。所以怎么办呢？那不能见血呀，不能老出血，怎么办？那就以磁代灸啊，颊车连泉穴以磁代灸啊。平时呢是贴着磁灸啊，完了一天呢三次，每次一个穴位两分钟，100下嘛啊，点磁按穴啊，点磁按穴以磁代针 这是对中风施予的什么呢？点穴按摩、颊车穴和连泉穴。但是呢，你别光在脸上做文章啊，你能不能说话？西医说是你脑上语言中枢，中医告诉你脑髓。那还有两个按摩法，一个叫百会穴按摩，百会穴按摩，一个叫大脚趾按摩，是吧？加上什么呢？以指代输，输脑络的方法，这些都有助于脑络疏通，影响语言功能。那么当然了，语言功能还得练啊！你看原来说话巴巴的啊，完了得了中风，嘴歪了，不会说话了，不练，谁跟人说话也不说，是吧？所以好多这中风病人本来是什么呢？这个心脑血管病，又因为这个得上抑郁症了啊，自闭症，不跟人说话，是吧？遇到这样的病人，我常跟那个家属讲，我说家人不要过分的迁就病人啊，就像我们培养孩子一样，你过分的溺爱就是伤害。你家孩子在家是祖宗，什么事都得第一，你们那孩子到学校了当不了第一，就跟老师耍脾气，就跟同学打架，那了得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正所谓叫惯子如杀子，对吧？所以那个孩子要融入社会，你就得教他什么呢？谦让，哎，礼貌，要和人相处。那么中风后遗症他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你千万不要认为，哎呀，这人得了病了，就变成小孩了，天天得哄着，那该批评得批评，一定要有正确的导向，是吧？怎么的？你得病你有理了？是不是？好多这个家属把病人当祖宗供着。我说咋的，得病有理啊？病也不是别人给你安上的。我常讲，我说得病活该，是不是啊？开始有人不理解，说薛老师，你作为医生啊，你应该有慈爱之心呐。我说慈爱之心是让病人的病加重呢，还是让病人的疾病康复啊？是吧？你一味的迁就他，只会加重疾病。你要让病人担起得病的责任来。啊，你得病你是第一责任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人得了病叫什么呢？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是吧？你得了心梗了，是血脂高血糖高堵了血管，你得完了，你不把血脂血糖降下来，你还天天跟家养尊处优的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啥活不干，你血脂光靠药物能降下来吗？你降不下来。一个腰托的，哎呀，我开刀手术了，现在瘫在床上了，胳膊腿麻木，我说做摆腿操啊。哎呀，我没劲儿啊，我脚后跟麻，我做不了，我做不了瘫着，对不对？你求我给你看病帮忙，你有100条原因，做不了做不了瘫着呗，你不想起来你就不做呗。人这好方法做好了多少人，你偏不做，你不做我有什么招？所以对于中风的功能锻炼也是这样的，你告诉他，第一啊，所有得中风的人啊，你不用家属传话，那我在节目当中也告诉你，你得中风是你的原因。中国老话说叫气死人不偿命，人家把你气得得中风了，你爱生气。